说时间有尽头，只牵你的手，别怕诱惑那么多，只牵你的手， 只牵你的手， 把我放在你心中。 那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有时你会记很久，狠心不跟我联络，也是因为你爱我，我懂。

什么抱着怀疑，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，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，让爱情失去吸引力，不再有趣，终究还是要过下去，不管是笑或哭泣，所以别停止好奇，其实生活充满惊喜。Yeah, yeah, 跟规则道别。Yeah, yeah, 跟我的感觉。Yeah, yeah, 跟过去道别，跟走出道别，跟着我的感觉。令奶太紧太难以呼吸，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，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自己，不管是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，所以快跳起荆棘，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。 Yeah, yeah, 跟规则道别。 Yeah, yeah, 跟我的感觉。 Yeah, yeah, 跟过去道别，跟走势道别，跟着我的感觉。